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五洲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10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10点大陆机。 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北京时间来到了22点02分的50秒钟，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走进10点大陆机的直播间，谢谢已经在线的所有好朋友们对节目的支持。看到了甄丽丽，看到了大轩，看到了很多熟悉的朋友。如果你现在想要看看直播间的样子，你可以现在迅速下载花椒的 APP， 搜索10点大陆机，我就在画框当中。同时呢，今天晚上还有一个福利要送给各位，就是大家现在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有这样一个小福利送给各位啊。什么小福利呢？就是你可以现在打开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号，在菜单栏里点播直播间，然后呢我们就会有一个这样的福利送给大家。凡是评论加转发加截图至我们关爱青年计划的后台的朋友，我们将选取幸运的听众呢或者网友，送出每日优先的小龙虾兑换券。希望大家在看球赛的时候吃着小龙虾，过一个不一样的夜晚啊。关爱青年计划现在就关注一下。同时我个人的联络方式有两种，你可以记一下。第一种就是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记，第二种就是我新浪微博的名字周大准。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岁月当中那些让我们心动的歌声。一提到岁月，肯定是很久远之前的歌手那些经典的老歌。我有一个习惯，在我的播放单里，或者在我的手机的 APP 里，还有在我的家里的 CD 机当中，就会有1到10张的专辑里全都是老歌的精髓啊。我还留存了很多的卡带，像飞碟唱片时代、宝丽金唱片时代、美卡唱片时代、索尼唱片时代啊、海蝶唱片时代啊、EMI 百代唱片时代，我都有非常多的歌曲。因为作为一个职业的 DJ， 专业的音乐 DJ， 我有必要去听大量的歌曲。 那今天晚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节目当中我分享的大概都是十年以上歌龄的好歌，你有没有收听老歌的习惯？其实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流行乐的发烧友，音乐爱好者的话，你的唱片机里、你的 APP、 你的播放单里一定有很多经典的老歌。这些老歌你现在听上去也许没有那么发达的编曲的技术，那么优质的音色，但是那个时候的音乐人会倾尽其所有以及才华，对一首歌的反复的创作、制作、录音、录制，找所有的契机，让歌手和制作人以及制作者、演唱者一起来分享创作的喜悦。现在很多的朋友啊，觉得唱片是一个速食的时代，好，现在都流行 EP， 或者在网上花几块钱购买一首歌、一整张专辑。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唱片兴盛的年代里，每一首作品都是优秀且历久弥新的。看到了现在正在进场的华侨的朋友夜行读者简安666关注了我们的直播间，谢谢。还有我们的小果黑子不黑啊，我们甄丽丽，还有三思再三边走边看，你是我的挚爱，六根和豆豆，欢迎现在在场的朋友。那大家都在想今天到底哪些经典的歌曲会送给我们呢？也许我选的这些歌曲真的是十年以前的歌，只有一首我的歌单里是听众点播的最近的一首歌曲。那第一首歌有请谁上场呢？我觉得这个歌手呢在台湾乐坛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虽然他不是那么的红，他发了大概有十张唱片，九张在台湾，一张在内地。他给我的感觉就非常的硬朗，唱每首歌的时候都充满了对音乐的尊重和对生活的理解。也许那些年前，很多年前你听过这个歌手的一首或者几首歌。那今天在22:07的时候，我们首先有请这位硬汉的歌手出场，他会是谁呢？这个歌手的名字叫做高明俊，如果你熟悉他，你该清楚这首歌的名字。 就在一场风雨中，让凌乱的脚步听着你我各奔西东，没滋味像淋漓的刀锋，我独自在风雨中，让纷乱的心绪伴我走向漫漫前程，没滋味我怅然不。长风心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在第一首歌播放完毕之后，很多的网友都有自己的听歌体会哈。如果你现在正在看我的直播的话，你可以看到画面静止在高明俊先生这张我独自在风雨中的专辑。你看那个时候的专辑啊，高明先生多么的硬汉哈，高腰的牛仔裤，长款的夹克衫，是那种 oversize 的表达。然后背景呢是台湾部分的，应该是摩托和一个公路的感觉哈。那个时候就非常的硬朗，头发长长的，飘飘的长发。时光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六几年五几年出生的歌手，他们真的是让我们可以静静的听他们很多年歌曲的这样一些优秀的音乐人。你看我们的十点答录机的花椒的朋友叫做子宇，说这些老歌真的很好听，有一种厚重的感觉，感觉回到了很年轻的时候。你的二牛以上线说，哎呀，紧赶慢赶来到的直播间，非常的感谢你啊。他是怎么说，他说哎呀，有些歌比我的年纪都大，还真的是，这些歌至少10年以上，20年到30年的也有。第一首歌登场亮相的是高明俊啊，很高很明很俊朗的一个歌手，来自我国台湾。第二个上场的那些让我们心动的歌手呢，是一位女性的歌手。如果提到方季韦，我想在收听收看节目的网友和听友当中，有很多90后的朋友应该不知道他是谁，00后的更不知道他是谁了。方季韦那是我国台湾的歌手，他呢是被誉为是邓丽君之后在军营当中最受军人们喜欢的女歌手。而且我个人认为方季韦的音色也好，特别是他素颜的长相，他非常立体的五官，素颜的时候天然去雕饰的那种出水芙蓉的感觉，令我印象十足的深刻。如果你现在真的不知道方季韦是谁，我希望你打开百度或者 Google 去搜索一下方季韦的资料，看看他发行的专辑。那今天晚上在我的节目当中推荐给各位亲爱的朋友那些特别是没有知道啊，不知道方季韦这个歌手的朋友的歌曲呢，名字叫做海鸥飞啊飞。大家可以用心听听之前的编曲，它不像现在的编曲好像很速度就让你进入歌唱的部分，有些甚至没有间奏，他们都把一首歌交代得非常清晰，前奏引子引唱。有请方季韦。 海鸥飞啊飞到我窗前，带我到天涯海角转一圈，心痛也许就能烟消云散，看得更远。想你也不对，恨你也不对，我的心我的人我的爱被你锁着。长发飘呀飘的让风吹，千丝又万缕缠绕在眼前，冬天已经走了，我的春天依然不淡。盼你盼不到，找你找不到，一生情一段缘，一场梦化作雨。海鸥 的十点达录机花椒方面的网友听友何豆豆说，让我心动的歌曲王杰呀、江蕙这些歌，还有他说闽南语的歌曲总会让他想起许多许多，比如说我想起了家后，包括台湾的很多的优秀的闽南歌曲啊。时候的合成器的音色没有现在那么多复音哈，一个音色甚至有200兆，那个时候也就是128兆的 GM 音色，但是所有的音乐家用这样有限的音色，用他们丰富华丽且扎实的音乐基础创造了众多优秀的歌曲。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是曹玄斌，十点八路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北京时间22:22的35秒，十点大陆机正在深度陪伴你的每晚的夜晚一个小时的时光。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节目每一个周都有一个听评会哈。我们的节目的总监，我们的韩老师，以及我们的很多的朋友说，诶，周准最近你的坐姿变直了，有吗？我的坐姿是不是很挺拔？看不看我的胸肌？肱三啊，肩部，诶，对，不错，诶，还不错哈，这个整体的感觉。我觉得真的是视频的直播会让我们这些电台的主持人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你看我这样站得很直啊，坐得很直，你会有感觉很挺拔的样子啊。 当然夜间的节目是一个随性随意加感性的部分，我也会合理的调整我的坐姿啊。你看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啊，在十点达洛基的这个花椒的直播间可以来互动一下，如果是岁月留声机给你一个这样一个自主的选择方式，你会想到哪些歌手哪些歌曲。你看我们会看到了大家的留言，说有刘文正啊，有齐秦啊，还有很多很多的歌手，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子宇你说的很对啊，他说现在我们听的歌曲都听的是音效，各种的那种世界的音色哈。老歌听的是什么呢？老歌听的都是情怀和情绪。哎，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评价，作为乐评人呢给你打十分啊。谢谢你的二牛已上线送我的金球奖啊，也不知道今年金球奖是谁，也不清楚今年的大力神杯会被哪支球队捧得，都是充满了非常好的一个期待的感觉哈。反正强者会走到最后的。刚刚这首歌来自于一个女生的演唱，叫做方季韦。大家说哎呦这真是天然的美女啊，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脸都是惊人的相似哈，不管是这个笑肌、鼻子、下巴、嘴，整个五官三 T 的部分都一样，也反而有点审美疲劳了。所以说一切自然的走心的都是好的东西，我一直觉得这是 Keep Real 的最佳表达。 OK， 那么其实在我们刚刚那个片花当中啊，叫做点一首歌，我们节目有一个观念就是要放歌给大家听，点歌给大家听。刚刚我看到真理理事花椒的朋友问我现在可以点播好久不见吗？可以，可以点播，但是是我唱的，我没有及时的去，比如说你要点歌的话，必须提前一天通过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准时达洛基来点播，告诉我你要点播的歌曲送给谁啊，我还要筛选这首歌是不是适合夜晚来播放啊，就是这样的哈。你的二牛说一个好的调音师能够把各种歌手变成专业级的声音，是没错，我们可以依靠现在的科技的水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再专业的声音，再那样的声音，只要你真的去现场听过他唱歌，那个走心的部分，真正对爱音乐的表达的部分，是一切调音师一切技术所不能去实现的。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很多的朋友能够感受到这种对于音乐的理解和真挚的表达。接下来呢是点歌环节，这是我今天歌单当中所有的怎么讲，是不是老歌，还算是一首新歌，演而优则唱。我觉得这位演员还真的是表达得很好。早期的黄渤在青岛的歌厅演唱的时候，他还真的很多跟很多那些跑歌厅的歌手的际遇是一样的，只不过黄渤的容颜没有那么的英俊。黄渤进了北京电影学院之后，展开了辉煌的另外一面人生。我见过黄渤一次，黄渤的情商极高，而且他是山东青岛的，我是山东潍坊的啊，我们俩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交流，用那种感觉去说话。他真的是极其聪明，而且非常的有爱啊。他能够红火是理所应当的事情，祝福他一切都好，越来越棒啊。那接下来呢，有请沙宝亮和黄渤带来的这首也是听众点播的歌曲，叫做《男人好难》。这个问题说的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哈，男人是确实有点难，女人也很难。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事情都没有那么简单可以实现，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好现在拥有的生活，过好现在啊，努力向上，越努力越幸运啊。 男人请原谅他不浪漫，男人强悍，男人不能靠冲动买单。哦，男人，请原谅他很

好了，每周一我就会放很多经典的老歌给你听。当然，如果你希望在周一晚上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听到哪些你想要听到的老歌，就告诉我。告诉我的方式是新浪微博找到周大准，私信我，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路机，提前告诉我你想听到的老歌。如果你觉得我这个意见好的话，给我打一个好或者是一啊，谢谢花椒的朋友。说到不老歌呢，一定是一些经典的歌手、经典的音乐人的出现。接下来将要登场的这一位还真的厉害啊！我记得我在我大概初中的时候就唱过他的一首歌，叫做《移动的心》。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唱得很深情啊！我也唱过，在现场唱过《再回首》，是晚会当中唱过的《再回首》。你应该知道他是谁，他就是姜育恒先生。我个人认为姜育恒先生的每一个尾音都相当的有他对音乐的交代和付出，而且姜育恒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十足的好男人呢、啊。当大家工作忙的时候呢，他就会非常的辛苦，疏于跟家人的联络。不管他有多累，忙完工作之后一定要回到酒店跟他的爱人视频呢、啊，跟他的家人视频聊天，是不是很暖的一个男人？而且姜育恒先生在圈子里是出名的能吃苦，我觉得在任何一个领域啊，能吃苦就是我们觉得让人尊重的一点，特别是男士啊。戴着眼镜的姜育恒先生，接下来呢将要送给大家的是女人的选择。女人的选择很现实吗？应该不是，女人的选择一定是走心的，经过了深思熟虑。 眼泪差点犯罪，我用酒杯放慰，干掉这一杯，我和你今生无交接。你摆出你的坚决，我说什么都浪费，放掉这一切，我是落叶。你的眼怎会看见我心碎，这女人陪我度过多少夜，也许我曾经背弃你脱轨，你怎么是我唯一的罪，世界谁会在乎我心碎，难道你没有一丝感觉，女人的选择完美又绝对，难道要我向你下跪。 这首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会被他前面几句歌词深深的吸引啊，而且姜育恒先生的每一句的演唱都是对音乐的尊重啊，你可以唱上这首歌曲，非常难唱。有一种很神奇的现象，就是你觉得这首歌好唱好听，当你真的进入 KTV 唱的时候，发现力不从心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我只求一个了解，你却不承认你已爱谁。你的眼怎会看见我的心碎，这女人陪我度过多少夜，也许我曾经背弃你脱轨，全世界谁会在乎我的心碎，难道你没有一丝感觉，女人的选择完美又绝对，难道要我想 的眼，怎会看见我心碎？你这女人陪我度过多少夜？也许我曾经被情意托轨，你怎么赐我唯一死罪？全世界谁会在乎我心碎？选择无情又无悔，我应该拿什么挽回？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姜育恒先生的这首《女人的选择》。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刚刚这首《女人的选择》来自于姜育恒先生，就是有老歌的神奇的力道哈。就像他每次唱歌的时候，女人的选择，他每一个尾音都是在强调一种情绪的连接，不让这个乐句和乐句之间的每一个情感啊，甚至有一点点的稍纵即逝的断掉，他都没有。每次听或者看姜育恒先生唱歌的时候，你闭上眼睛是一种感觉，睁开眼睛你会发现他抽搐的面部肌肉全部都是在音符的流动当中呈现出来的，向他致敬啊。看到了小 C 来到了直播间，欢迎啊，这是34级的小 C 啊，谢谢你。还有刚刚进场的是花椒的朋友，有像兵马俑，好名字啊，坦荡人生，墨缘，还有 A 心屠龙刀，冯小刚啊，这个是不是那个导演的冯小刚啊，是另外的朋友。不要让你逃得太快，文斯卡特，哇，文斯卡特非常厉害，半神半人的文斯卡特啊，永远的15号。谢谢大家的到来啊，还有我们的陶赖也来了，张来全，小雷一个人，小雷一个人，你是最后登场的朋友，你现在一个人孤独吗？你有没有觉得来到直播间像一个大家庭，要很多的朋友在一起聊天，听那些不老的经典的歌曲。刚刚你如果没有听到的话，告诉你刚刚我为大家播放的是姜育恒先生的《女人的选择》。在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岁月的声音呢，演唱者他的名字叫做周志平。哇，说到周志平先生啊，我以前呢、啊、我想想啊，大概是在2006年或者05年的时候吧，13年之前对吗？我在一个上市公司工作的时候，百代唱片 EMI 就在国贸的金汇大厦。我的公司跟他只有一间，他是我们的隔壁。我在 EMI 碰到过胡彦斌、许巍、周志平、花儿乐队，对，我都跟他们聊过天，因为都是爱音乐的朋友嘛。 见过周志平先生。年轻时候的周志平呢，我真的是白马王子。人到了中年之后会微微发福，但是周志平儒雅的风格是没有变化的，而且周志平先生讲话的语速也像唱歌一样非常的温柔，而且很有那种儒雅的气质。那接下来呢，这个要上场的周志平先生哪首歌曲呢？叫做《为情所困》。你看周志平先生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然后为情所困啊，我觉得有故事的人才能唱出心里的歌，对不对？这首歌送给那些年在金汇大厦打拼的我，还有那些为唱片努力工作的音乐人。周志平，为情所困，来自于 FM98.2 十点大陆机。 我曾经爱过一个人，他对我总是一往情深，他的心曾是那么单纯，只愿意陪我一世一生。是如此美丽的容颜，让我心疼也让我爱恋，多希望可以留住时间，让他能永远在我身边。也许注定要为你孤单，当你流着泪说今生无缘，当你越走越远，思念却越陷越深。这一生为情所困，只为当初你的心太真。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这一生为情所困，只为当初你的心太真。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 在放这首歌的时候，看到了小 C 送了一个心花怒放，是因为看到了这张英俊的白马王子干净的脸吗？还是因为这首歌曲？不管怎样，谢谢你的心花怒放。我们现在看这些歌手的封面啊，就是专辑的封面都非常的好听。周志平《The Melody of Time》岁月的歌，你看这张应该是像素描一样的照片，长长的头发，精致的五官，俊俏的脸庞，周志平做过的、唱过的、爱过的人，非常非常好听的这种吟唱的方式哈。那个年代的西装还是大宽肩膀的，里面的 T 恤衫不是紧身的。那个 T 恤衫一定要扎在高腰的牛仔裤里头，一个时代的印记。 让他能永远在我身边，也许注定要为你孤单，当你流着泪说今生无缘，当你越走越远，思念却越陷越深。为情所困，只为当初你的心太真。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这一生为情所困， 法实现的诺言。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岁月留声机子 Melody of Time， 岁月的歌来自于周世平先生带来的非常动听的《为情所困》。我发现听这种音乐的时候，大家都是非常的精神集中哈。你可以听到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有丰富的编曲以及演唱者对音乐的尊重啊，你也可以听到很多变调的处理，比如说刚刚是一个 F 调，它可以上升到主关系的调式，也可以上升到属关系的调式。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如果你不明白的无所谓，就是比如说简单的道理，本来他唱一个 C 调，他可以转到一个 F 调的过程当中去演唱，这个方式会让我们觉得对音乐充满了尊重的感觉。这就是那个年代的音乐带给我们精彩的部分。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我现在正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我是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如果你刚刚来到这个直播间，你会觉得，诶，这是什么呀？这是电台的节目吗？ Absolute， 是的，这是电台一档直播节目。你看到的就是我们电台的整个的布置啊，我们电台用心的为我的节目创造了非常好的氛围，希望你来到这里呢，能够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收听收看的感觉。今天我们来说留声机里的那些经典的经得住岁月考验的声音啊。诶，小 C 厉害哦，他告诉我说转音很好，谢谢你啊。喜欢流行音乐，喜欢音乐的朋友了解转音的部分啊。刚刚进场的朋友有明儿、伤不起、华美国际快递、樊宝伟、小鱼、渔夫，还有六根不净等等的朋友，谢谢你们的捧场，谢谢豆豆送给我的掌声啊，我收下了。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那种感觉就出现啊。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歌手，就像他的歌一样，是一个好男人。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的隔壁班的一个学音乐的同学，我也是学音乐的，他经常会唱张浩哲的这首《好男人》，也唱得很好。他是一个青岛的学生，胖胖的啊，唱得非常好，我觉得他演唱的。张浩哲真的是生活当中是绝对好男人，跟妻子结婚之后呢，在14年之后妻子患上了乳腺癌，然后他退出了演艺生涯，一直照顾妻子，我觉得这是一封真挚的情谊。很多人呢是歌中的内容跟现实生活当中是不一样的，我不用举例你也知道，但是有些人真的是人歌合一，张浩哲先生这是其中的一位哈。而且张浩哲先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中音的嗓音，一脸的络腮胡，很 man， 而且很有责任感。我们要把掌声送给张浩哲先生啊，真情真意的一辈子的守候。国美华美国际快递来了，他说很有磁性的声音，很有个性，听了不会忘记。张浩哲，有请他上场。那个时候这个编曲你看看，不管是从编曲的构造、气场的这样一个勾连，当萨克斯的风音色出现的时候，就觉得说哇，这个音乐好高级，就来到了宝丽金时代啊，然后合集的时代、卡带的时代啊，萨克斯、中音萨克斯、高音萨克斯一起合奏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音色编曲的部分非常的丰满啊。有请张浩哲先生，这首唱了很多年的优秀的情歌，刚刚经过那么一介绍，大家又对这首歌的印象加了很多的分数啊。现在你只需要静静的聆听张浩哲先生这首好男人。 心里太多苦太委屈，就痛快哭一场，说他对你好对你疼，眼神中却迷惘， 这是怕朋友会担心难过才微笑着说话。我用情太深，早分不清真相。当你把一切全做到他希望的模样，他又真的实现几次承诺过那些话？说的没有错，为相爱的人受些苦又何妨？他爱不爱你，想一想再回答。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却不会像阵风东飘西荡在温柔里流浪。好男人不会让等待的情人心越来越慌，孤单像看不见幸福未来的方向。却迷惘，这是怕朋友会担心难过才微笑着说话。我用情太深，早分不清真相。当你把一切全做到他希望的模样，他又真的实现几次承诺过那些话？说的没有错，为相爱的人受些苦又何妨？他爱不爱你，想一想再回答。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绝不会像阵风东飘西荡在温柔里流浪。 这样简简单单的歌唱出了很多现在的深刻的道理哈、啊，就像我们的花轿里的朋友说，借着玩笑说出多少真心话，愿所有的深情都不被辜负。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不管是好男人好女人，还是还没有暂时得到幸福的好男人好女人们，有一颗期待的心，然后要学会爱自己，期待着美好爱情的降临哈、啊。这首歌真的是充满了年代的感觉，我也希望在这个夜晚听到这样的深情的歌曲，又有担当的声音出现在深夜的时候，你觉得生活还是充满了美好的。时间过得很快，22:58，马上就要 say goodbye to everybody， 跟大家说晚安了哈。嗯，我都希望大家在爱情面前要忠诚一点，在现实面前要直接一点，找到一个完美的过渡和平衡点，找到自己最最幸福的所在，不管是个人价值、自我价值还有爱啊。小 C 说，很多的感情都在被辜负之后才从记忆里拎起来，拍拍上面的灰尘，感叹当时的美好。希望十点打斗机永远陪着各位，不要忘记来的夜歌